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43首，缺题，刘吉虚。道由白云尽，春雨清溪长。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。闲门向山路，深柳读书堂。幽映美白日，清辉照衣裳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